国与您并肩同行。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多云见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气温32到27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周六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西部北部会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度。周日晴转多云，夜间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7度。总体来看，本市周六白天有雷阵雨天气，并且北风较大，部分地区会有浮尘，请大家在外出时注意防范。周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您假日出行。下面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关注一下路况。现在高速路的情况是这样的，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路段有交通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温榆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车流集中，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上清桥车多，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行驶不畅，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车多。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9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分别是人大附中、还有人大附中国际部以及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那么我们的各位学校领导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过一会儿呢将会为大家提供各自今年的中招政策的解读。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还开通了中招的视频直播，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我们在今天还有29号、27号啊这几天的时间段当中，为大家继续提供中招节目的直播咨询。

据了解，本次国际评估在学校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史上也属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记者24号从东城区学生营养餐质量提升推进会现场了解到，东城区87所中小学的食堂今后每天都要记录盐油的使用量，包括酱油、酱豆腐等中的隐形盐，提升学生的用餐营养质量。现场同时发布的东城区学生营养餐质量提升倡议书当中还提到，不在学校售卖汉堡包、方便面、碳酸饮料等食品。25号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日。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不断改善，这与目前国家、社会、高校对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视密不可分。市卫计委与市教委开展合作，定期安排心理专家走进大学课堂，开展心理健康讲座，为有需求的同学提供心理评估和心理咨询服务。此外，回龙观医院与市教委共同成立了首都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指导中心，常年为高校心理咨询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基于核心素养的育人方式变革，首届 PDC 教育国际学术论坛24号举行。今年 PDC 联盟校从11所会员校增加到了46家单位，上百所学校。所谓 PDC 就是用项目驱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兴趣实践和体验思维和意识，通过驱动生成学生的经验与技能、素养与情感、态度与价值。目前 PDC 项目群已经实现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对接。今年 PDC 联盟校扩容，孩子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更多的项目当中，甚至包括国际项目，包括学校与芬兰的相关合作，为北极博物馆策展等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走进人大附中、人大附中国际部还有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大家呢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拨打 65150822 65150833 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人大附中还有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部还有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人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颖。李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再给大家介绍人大附中的招办主任谭占海。谭主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嗯，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再给大家介绍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主任王淑燕。王主任您好。 大家好。您好。 最后给大家介绍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常务副校长徐良云。徐校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好，欢迎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呢现在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为大家提供了视频直播啊，您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输入 中招直播，或者是中招，或者是直播，或者是中考相关的字样呢，都可以能够弹出一个对话框啊，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一个路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通过一段片花和大家走进人大附中。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学校，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人大附中创办于1950年，在6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秉持崇德、博学、求实、创新的校训，坚持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的办学理念，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学校创设了科学完备的课程体系，实施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打破时空界限，促进个性化成长，注重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兴趣的适合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共生课程体系。学校在开足开启国家规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丰富的选修课程，先后开设出涉及多元领域的220多门选修课、18门学科英语课以及近10门第二外语，形成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多元开放的课程体系，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性。此外，人大附中还与国外50多所国际知名中学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为师生学科能力发展、国际视野拓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搭建了世界舞台。如今，人大附中的办学成绩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在国内外基础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一个品牌。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人大附中的党委副书记李颖书记，还有招办主任谭展海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啊。人大附中是京城名校，也是很多京城学子心心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今年咱们给我们的京城学子会提供多少个名额机会？先请谭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我们的招生计划的情况。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呢招生大概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提前招生阶段，我们会招收300名的中外，就是300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嗯， 这中间呢，我先说总数啊。 好。 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普高部分。这部分呢，我们一共会招收766名。 嗯， 就是京籍学生或者是有升学资格的学生。 好， 此外呢，我们还有50名计划可以招收外国籍学生，就是外国籍的学生。那么各个项目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介绍一下啊，就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块，我们可以包括，首先包括160名的中英项目，80名的中美项目，就是 AP 项目，还有60名的国际文凭项目，IB 项目。这300名的这个计划呢，是面向全市招生的。那么刚才说的普高这块是有766人，760人中间呢，有119个是名额分配的计划。这中间呢，它全部面向海淀区的初中校招生。其中面向优质高中所属初中为50人，其他初中为69人。统筹一，我们参加了市级统筹一，这个是面向除海淀、东城、西城以外的所有其他区，总人数是25人。此外呢，就是我们还有557人的统招名额，统招名额中间呢，包括像特长生有84人，大学子女60人，教改直升260人，还有集团内直升10人，另外其他是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除此以外呢，我们在校额，就是校额到校中间，我们是有65人，这些一共加起来是766人。最后就是第三类，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外籍学生，我们有50名的招生计划。 好，这是今年总体的一个招生计划。这个招生的计划数跟往年相比基本持平啊，基本持平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当然了，针对这个各个批次的这个名额上的分配，以及包括志愿上的这个填报呢，我觉得各位家长，如果您是有这个相关的个性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请谭主任过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有针对性的这个指导啊。那么对于今年总体的这样的一个中招的情况，在志愿填报上，您会不会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啊？ 总体的原则就是从招生，就是报考志愿来说，那肯定就是 有一定的梯度， 嗯， 对吧？但是这个说的就总体原则是这样的。具体到我们学校来看的话，我可以介绍，因为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招生类别，我可以就不同的类别来简单介绍一下，好吧？首先，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统招线。我们学校在海淀区的统招线，2016年呢是564分，2017年是563分， 嗯。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分数是各个区自己判的，但是这个分数它对应就是主要的还是有意义的，是它排名。 排名，对。 563分，我刚才说到17年对应着海淀区的中考实际上是652名。 嗯。 564分对应着545名。 嗯。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假如在17年，如果在海淀区的学生，假如他考到了545名之前， 嗯， 他是肯定能够进入人大附中的。 好。嗯。 如果是563分，有一部分学生进来了， 嗯， 有一部分没进来，嗯。那么由于我们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跟去年基本持平， 嗯，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预估，因为而我们的招生情况也差不太多，因为跟今年持平，所以我们预测呀，如果在海淀区的中考能够进入前500名， 嗯， 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 嗯， 能够进入就直接考入人大， 把握会更大了。 对对， 嗯， 我这还只是说统招， 嗯，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因为现在的招生实际上是项目还是挺复杂的，那我们可以就其他一些比较特殊的项目也可以介绍一下， 嗯， 比如说校额到校， 嗯，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校额到校是针对海淀区是有65个名额，那么这个名额它实际上是分配到了普通的初中， 嗯， 比如说我们给每个某一个普通初中分配了3个名额， 嗯， 这个从招生简章上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学生呢，他不用说我要达到563分，他只要在他的这个学校中间，他只要能进入前3名， 嗯， 只要他的在校额到校志愿的时候他报了我们人大附中，那他就铁定能够进入人大附中。 嗯， 所以说对一些初中校的学生来说，其实他可以有比较低的分数最后就进入人大附中， 是只需要跟自己学校的同学相比就可以了， 嗯，就是这样的， 啊， 有时候呢其实还不一定，你比如说我们报3个人， 嗯， 也许有的学生他出于距离啊或其他一些方面考虑，可能第一名也许他 不报了、 嗯，那你是第4名或第5名你也可以报， 嗯， 对吧？因为但而且校额到校计划是有挺多的， 嗯， 就是有几个志愿，你可以第一志愿报我们，第二志愿报其他， 嗯， 也不耽误其他的机会， 是的啊， 嗯， 所以谭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式和方法就是保证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进入到人大附中啊。 是， 嗯，好，那么这是关于今年的我们的一个这个录取的分数还有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原则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我们之前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有咨询到这个学校的相关的一些个特色班的内容，有听众呢提出就是在这个中招志愿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班级的选择，还是我们入校之后大家再提供一次选择？ 我们学校呢就是在志愿的时候是没有实验班的， 嗯， 但是呢因为我们每年招收的学生也比较多，这些学生他们有各自的特点或者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进入学校以后是有一些特色班的， 嗯， 尤其是今年算是高考改革的第二年， 对 对啊，所以说我们学校内部也进行了研究， 嗯， 所以说至少我们学校今年考虑啊就是会设置这样一些特色班， 嗯， 一个呢就是关于科学工程方面的，这中间可能包括比较侧重的是一些科学实践科学研究， 嗯， 这些对这方面有兴趣和爱好的学生， 嗯， 这中间可能还包括比如说我们比较想的就是有一个生理或生物方面的一个实验班，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数理方面比较有兴趣的，包括一些可能在数理尤其是数学和物理竞赛方面有特别大兴趣的学生， 嗯， 他们可能会进入我们的这个数理的这个兴趣班， 嗯， 其他还有像这个人文方面的我们也有相应的， 嗯， 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设置了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班，后来从现在看来经过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发展得非常好， 嗯， 这个班他们在历史方面的这个学生啊互相之间学习互相研究， 嗯， 那么这个班的发展非常好， 嗯， 我们今年也会考虑还继续延续这些，总之反正就是说学生要是进来以后我们相信人大附中给会提供比较丰富的平台， 嗯， 那个让他有总有一个会适合他， 总有一款适合你，对， 这么说，谢谢。 那这些这个班，大概每一个班是有多少个名额？ 是这样的，就是最后到底是怎么， 设置多少个班、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个还要考虑，因为入学以后或者说确定录取以后，我们一般会开一次全校大会，然后会介绍这些班的情况和它的一些特点和特色，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家长和学生可以听完以后，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志愿或者说凭借他的兴趣去报、报完以后呢，我们也会根据，一个是根据他们的志，就是他们的兴趣、另外一个呢，我们一般入学也会有一次就是摸底的一个考试、也会根据他们的学习方面的一些特点或者是所长、最后来确定，所以说到底是多少个班，更多的就是要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明白啊、理解咱们学校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有足够多优秀的学生，我们会最大的满足我们学生的这个个性的发展的需求的。 是这个意思。 好的，那么这是今年我们总体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啊。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大附中本身就是京城名校，享誉中外啊，因为我们会看到相关的资料，在这个国内外公布的大陆高中的排行榜当中呢，一直都是排名前列的。所以接下来这问题我们得要提给我们的这个李书记了，咱们人大附中这影响力从何而来啊？ 非常感谢各界朋友对人大附中的高度认可啊！我想这个影响力呢，首先是人大附中一直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育思想，人大附中坚持立德树人，为国育才，创建中国脊梁、世界眼光的未来教育，培养善良而有智慧的现代君子。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人大附中呢，在翟晓宁校长的带领下，面对教育变革的这个时代大潮呢，始终坚持的是守正创新啊，守正创新，守住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以务实的态度，既积极研究新动态、新政策、新学情，又坚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措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人大附中一直坚持啊，按照四有教师的标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校有一支对学生充满爱、对教育高度负责、专业水平扎实、深受学生喜爱、家长信任的教师队伍。第四点呢，就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应该说他切实感受到了学校啊对孩子的爱和尊重，学生的生命呢，应该说得以舒展，自身呢得以成长啊。另外呢，就是人大附中的毕业生，在他离开学校以后呢，也就成了人大附中的宣传员。 是啊，其实这是一个多方面合力啊，才打造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京城名校。 是的 啊，那么这个学校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每年我们学校的这个高考的成绩啊，实际上这个也是足够吸引大家的。咱们这个时间段呢，先给大家呢留一个小的悬念，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李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这几年我们学校在这个高考成绩当中取得的相关的成绩。另外呢，还有就是学校在整个的育人理念上，还有我们的师资队伍的建设上，我们的课程的改革上，都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帮助我们的孩子全面的发展。那么过一会儿再请李书记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当然了，我们稍后呢还会邀请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王初燕主任呢，为大家来介绍人大附中的这个中外合作的相关的课程的内容。还有通州校区的徐良云副校长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通州校区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情况。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么教育面对面呢，也是联合清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PC 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了。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清华学校特约播出，清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清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1504年，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提供咨询的是人大附中，还有人大附中的国际部以及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现在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下边输入中招直播，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二维码啊，通过这个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能够进群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另外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再次提示大家，明天上午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开启今年的第二场高校招生政策的解读视频直播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提供今年学校的招生政策解读，在线回答各位的提问。相关的信息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了解相关的情况。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继续回来，我们呢来继续邀请人大附中的林颖书记来给大家做介绍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学校的影响力从何而来，李书记讲了，其实会有很多的因素促使我们这个人大附中成为一所京城名校。 对， 但我说对于学生和家长，其实吸引力更大的就是我们的这种人才的加工的能力啊。今天咱们反正是看到了，在这个北大清华自主招生的这个初审名单当中，咱们学校有很多的这个学生都过了这个初审啊。 是的，嗯， 这几年咱们在这个高考上边成绩怎么样？ 2017年呢，人大附中高考成绩应该说续创辉煌。在北京市理科这个考试当中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呢是人大附中的同学。理科，北京市理科前十名中呢，人大附中学生呢占有5名。北京市文科呢第四名为人大附中的学生。海淀区理科前十名中的我校学生呢应该是占了9名。人大附中在去年呢有140多名学生呢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录取。2017年这个学生2017届学生当中呢还有多名同学被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国际名校录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学校啊对人才培养这个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哈。 对。 我想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嗯。 首先呢从人大附中来说特别注重的就是对学生的品德的培养啊。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的第一位，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中国魂、创新力。 嗯。 立德树人在人大附中呢不是一句空话啊，每周每个班都有一节德育课。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开展各项德育教育活动，校园文化健康向上，形成了浓郁的育人氛围。 嗯，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浓郁的有这个志愿服务的氛围啊，有浓郁的志愿服务氛围。翟晓宁校长在16年前呢就发起了成立了人大附中的志愿团，如今人大附中的根与芽社团、橘子书社等20多个学生自发成立的这种公益的社团啊，有20多个。那么学生说志愿者是人大附中的学生的第二身份。可以说每个人都参与公益服务的这个志愿活动啊，这样的例子应该说还比较多。第二一个呢就是人大附中创设了科学完备的课程体系，实施连接过去、现在、未来，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啊，促进个性化成长，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学习兴趣啊的适合，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共生课程体系。三大课程层级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那么哪三层呢？就是基础类课程，这个呢是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二个呢是发展类课程，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三个层级呢是高端类课程，实现学生的特长发展。还有九类课程领域，提供非常丰富和完备的课程菜单啊，有这个语言和文学、人文和社会、数理与科学、信息与工程、技术与设计、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德育与心理、创新与实践。 嗯， 这样能让学生在浩瀚的知识海洋当中尽情的遨游。学校在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选修啊必修和国家选修课程之外呢，还开设了非常丰富的学校的这个选修课程。那么我们先后开了涉及多元领域的有220多门这个选修课，还有近10门的第二外语课程啊，形成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多元开放的课程体系，为学生自主学习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种选择性。第三一个呢就是人大附中有非常丰富的校园生活，学生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个发现呢自己未知的领域。在120个学生社团当中呢，给学生发挥特长、扩大交流、增进友谊提供了多元的发展的渠道。每年100余项各类学生活动也为学生成长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啊，在人大附中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呢应该都得到了掌声和赞美。在美丽的人大附中的校园呢，学生们获得的是健康、幸福、温暖和向上的力量。 所以刚才李书记讲，其实一个学生的成功、成长、成才是需要方方面面的来去给他这个加油助力的哈。刚才您也谈到说我们这个有200多门的这种选修的这些课程啊，那这么多的课咱们的同学怎么选呀？ 咱们有这个网上选课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一个时间发布以后，学生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就从网上选课。 学生这样的这个选择，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个新高考这个层面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尝试，另外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更好的一种补充吧。 是的。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新高考，今年升入到这个新高一的那是第二波参加新高考的同学了啊。 对的。 咱们在这个过去一年的这个经验基础之上，今年除了刚才谭主任讲说我们会为了这些孩子们新开设一些个特色班啊，除此之外我们帮助孩子们，比如说这个选课，包括他的人生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等等，我们学校这边都是怎么做的呢？ 好的，我介绍一下这方面我们的做法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与时俱进啊，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基本任务，建立起学科育人、教学育人、德育育人并行的这样的一个育人机制，依托教研组、备课组和年级组呢去执行。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呢是尊重个性。那么做最适合人大附中学生的选课方案，在学生充分了解高中6门选考科目的这个学科的特点和高考选科选考之后呢做出选择。因此呢我们觉得在这个选科的志愿建议呢是在高一的期末进行。但是呢在高一这一学年当中呢是要分阶段进行对学生啊进行这个引导。那么我们大致呢从这么4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兴趣出发。第二一个呢从学科能力出发啊，因为他已经到了高中嘛，他以前有一些这样的学科的这种能力的积累了啊。第三一个呢从职业发展出发，因为在人大附中呢高一开设了这种职业生涯规划啊，从现在来看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的。第四个呢也是从高考选考出发。那么这样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引导过程中让学生对自己也有一个认识，逐步他就明确了我6选3选考科目。 所以说通过这4个层面既有我们这个长远的这种人生规划的考量， 对， 实际上也有现实眼下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考虑具体的这样的一个 目标。是的， 嗯嗯。好了，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第二批的同学们来讲啊，我一直我们在说大家是幸福和幸运的，因为学校都有这样一年的这种经验了。 对， 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更好的去规划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发展的路径的啊。好了，那么对于这个人大附中我们的这个校本部这一块的这个基础的内容的介绍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提给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您可以把问题提到这儿，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当然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边回复中招直播这四个字之后呢，您也可以能够通过网络链接的地址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内容。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人大附中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 人大附中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三大顶尖国际课程并行、国际教育人才聚集、中外教育精华注融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课程中心。2004年，人大附中率先引进英国剑桥国际高中课程，2010年又引入了美国大学先修课程，2012年获得了国际文凭组织的授权和北京市教委的支持，成为北京市公立高中第一个开设国际文凭高中课程，并招收中国学生的 IB 学校。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经验丰富的中外教师队伍，形成了科学、规范、有序的管理模式，开发创立了丰富多彩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人大附中既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培养创新挑战、个性独立的新时代精神。中国课程和国际课程的有机结合，让学生们在自由中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在快乐中体验成长的味道。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育人模式得到更多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人大附中 ICC 就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主任王淑燕主任为大家介绍。王主任，我们刚才说了，学校的这个国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硕果累累啊，那咱们就先从这个话题先入手。过去这几年咱们学生这个海外升学和录取的情况怎么样？ 在这个海外升学录取情况就是每年都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能始终做到每年都有一点点的进步。 嗯， 今年呢，我们在那个英国和美国的录取方面又得到了一种突破。 嗯， 其中呢，英国录取方面，那么就是排名前五的英国大学录取率达到了51%，排名前十呢达到了86%。前二十呢就达到了100%。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剑桥大学录取了4人，牛津大学录取2人，帝国理工大学录取9人，伦敦政经学院录取5人等等，我就不一一赘述。那么在美国录取方面呢，我们今年也实现了一种突破。那么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今年美国大学的录取前二十达到19%，前三十呢达到了48%。前40达到69%，前50那86%，那么前80我们有95%的同学都能就是都被录取。那么这中间呢，我们今年实现了那个哈佛大学的突破，有一名同学被哈佛大学录取，那么还有一名同学被耶鲁大学录取，还有一名同学同时被西北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录取，芝加哥大学录取有3人，杜克大学录取2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2人，康奈尔大学1人，莱斯2人，那么华盛顿圣路易斯4人等等啊，艾默瑞9人，伯克利5人啊，加州洛杉矶分校16人，卡内基梅隆3人。那文理学院呢排名比较靠前的，像威尔斯利女校有1人，那么斯沃斯莫尔学院有1人，我不一一赘述。多伦多大学呢也录取了我们25人。 嗯， 这是录取的情况。 好啊。 嗯， 大家听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但实际上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凝结着各位老师的心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虽然是这几年出国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呢势必也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学生被录取到海外名校的人数实际上是在减少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说是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成绩，是不是每年报考咱们国际项目的学生会有很多啊？ 应该说是这样的。我说一下，我们今天又举办了一次开放日。那么到达现场的那天是大雨嘛？那到达现场的家长和学生人数应该2000多人。然后呢，我们同时我们的知行社社团这知行社的同学呢进行了线上转播。那么在线呢有1580人在同时的同步收看我们的开放日活动。 所以呢这是风雨无阻的啊。今年啊，咱们在这个中招阶段，咱们总体的一个计划的安排呢，刚才谭校也给大家介绍了啊。您这边可以给我们大家走，咱们再强调一下，今年我们一共是多少个计划？ 我们总这就是录取的人数是300人，其中呢剑桥国际课程录取人数是160人，然后 IB 国际文凭课程60人，美国大学新修课程 AP 课程录取80人。 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计划，但是每年咱们在这个录取的分数上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标准？ 我们一般是呢参考中考的成绩，然后加上他的数学和英语以及孩子的特长，这样综合考虑。 一般每年咱们这个中考的成绩大概能够达到多少？咱们还有机会报咱们这个国际项目？ 去年呢就是可以报考的资格是545分，然后最后录取的分数就是根据学生的特长，我觉得录取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 最后录取的分数比较高，是因为最后咱们在做录取的时候，也就是545分，它是你的一个标准，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你有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数，我们才有资格去报考。报考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面试环节， 对 是吧？ 对，这个， 今年面试咱们是安排在7月几号？ 就这个是应该按照咱们那个中招办的统一的时间，这个谭主任说应该是 7月5号。 7月5号。 如果要是后边还有可能7月5号和6号。 5号6号咱们会有一个面试，大概面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 面试我们主要是中教和外教同时面试，一中一外，然后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学生是否适合这个国际课程。 然后最后是算一个总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然后进行排名录取， 对， 是吧？ 然后我们会有这个英语的这个写作和英语的阅读的测试，然后数学课程也很重要，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检测。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是也帮助家长去那个就是甄别一下孩子是否是适合国际课程，因为在我看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出国。然后在这种甄选过程当中，我们会给学生和家长的一些建议。 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开设了三大国际课程。 对 啊，这三大国际课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色啊。 对， 你不妨给我们的家长也介绍一下。 剑桥国际课程呢叫就是我们一般叫做 A-level 课程。这个课程呢比较学术，是引进的英国剑桥的比较高端的国际课程。那么它呢就是在学术方面对那些比较的专，然后呢愿意研究比较深的这样的同学很适合。那么我们这个因为三大课程在一个中心同时开设，我们其实已经这几年做了很多的融合。其实这个课程当中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把那种特别对学生发展有利的这种课程，我们会在各个课程当中去有一个融合。所以呢我们要是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剑桥国际课程比较学术，比较专，也可以给学生一些相对的自主的一些时间，然后呢去呢就是发展自己的个人的这种兴趣和爱好。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还提供进阶数学课程，这个呢是很多同学都比较喜欢也比较挑战的一个课程，对他未来的学习呢也非常的有帮助。那么 IB 国际文凭课程，这个课程呢它是要求这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因为它选课比较的多元，要求6个方向还有3个核心的课程。那么这个对学生呢他要求他的这种自我管理和时间规划能力非常的强，他就是比较宽，然后培养一个学生的自主的，然后呢就深度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美国大学新修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就是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它是美国大学新修课程，特别是在物理方面，我们从高一开始就 进入了这种大学先修课程的学习，很有挑战性。那么就是其实这个孩子呢，要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可以详细的阅读到这个三个课程的介绍，适合每个孩子的就是最好的。 嗯， 我觉得今年从大学的这个录取结果来看的话，我觉得三个课程都各有特别特别亮的这个点，录取的结果都非常的好。 但是孩子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您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就是如果是他是一个就是全面发展，又有自己的特长，然后又自己比较的能善于把控自己，规划性又非常的强，抗压能力也非常强的同学，那么适合就是这个 IB 国际文凭课程。如果这个孩子呢，他自己的就是善于做研究，然后深刻的去研究，然后对自己也比较有想法，那么对课程挑战也比较大的这样的学生呢，我觉得去学美国的大学先修课程也很好。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呢，他是有这个就是对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清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在学科方面呢也比较善于就是去钻研，那么在这个剑桥国际课程下，它会发展的非常的好。 嗯，好，这是给大家在这个三类课程当中，你在做筛选的时候，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自我判断一下，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自我清醒的认识一下自己。 对，在面试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外教和中教进行一些交流。我们到那个开放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把学生大量的志愿者，学生志愿者会在那个周边呢做服务，然后可以跟那个小伙伴们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比较倡导就用学生去帮助学生，就同伴教育，同伴引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问问现场的学生志愿者和老师。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那么过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些特点和特色。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提供了视频直播，您在微信公号的后台回复中招直播啊，就可以能够接收到我们今天的网络视频直播的链接地址。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成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成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0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网络视频直播的讲座呢将会为大家推出。这场讲座呢邀请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两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发布两校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同时在线回答大家的关切问题。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获得这一次网络视频直播的地址以及相关的信息。明天上午的9点啊，我们准时和大家相约在网络终端。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人大附中 ICC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王淑燕主任为大家介绍啊。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这个学校开设的三大国际课程，但我们这三大国际课程应该说也不是拿来主义是吧？ 对， 我们进入到这个人大附中之后是有改良的，而且是有融合的。 对 啊、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 首先呢，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一支非常非常出色的中方的教师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通过对比研究，那么把国际课程当中的最优秀的那一方面，我们引入和中国的最优秀的这个教育就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就一种升华的一个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因为我们同时有三大课程并行，那么在这个课程和课程之间，我们相互也有借鉴。就是说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呢已经把这个课程有了一个就是更加适合我们中国学生，能培养我们的学生具有这种就是这种那个跨文化的这种思考的能力，那么又能培养他们为他们到国外去读书呢做最好的这样的准备的这样的课程。 您觉得这种融合的课程对于孩子的这种发展以及包括他到海外去读书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帮助？ 因为我们的学生都是中国的孩子，他首先要有这种文化的这种自信，那么他首先是一个就是他要有这种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种情节，然后呢带着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用民族的情去牵世界的手，我自己我们又到走出国门之后，我们能给世界呢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中国的这种文化，他们不仅是到国外去求学，他们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最佳的传播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传统的这种课程，比如说中国的这个语文课程，我们就一直坚持着开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会借鉴一下国际课程这种研究开放性的思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语文的课程，那么就有了这种拍的这种戏剧，比如说《红楼梦》啊，他会通过自己的这种理解把它拍摄成了这种戏剧表演。那么现在又开始呢，我们同学又有一个同学的社团在把中国的就是这个《雷雨》这部剧想要搬到世界的一个舞台上，他们说将来有一天希望能在国际的舞台上用英文呢演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话剧，让世界人都能听得懂我们的这个声音。 对，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想法啊。 对， 那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课程融合之后，对于这些孩子们申请海外院校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呢，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对学生呢就希望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是要开放性的思维，发散性的思维，那么要做到呢深入的思考，那么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然后人特呢我可以再上一个高度，是这样的一个点，所以促使着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变化。那么在科技方面这块，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教师团队也非常的厉害，在各种的国际大赛当中我们屡创佳绩，就是不只是在人文学科方面，在科技类方面，你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机器人大赛方面，还有我们的数学建模方面，这几年我觉得进步都是相当大的。就是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的中国的教师队伍，然后呢利用这个国际的这种平台，然后呢把国际课程和中国课程有效的融合在一起之后，带着我们的学生走向了世界，然后呢其实也还为我们中国争了好多好多的荣誉， 是吧？您看这个是不是也是学校我们这边有意识的帮助孩子们去拓展一些个这种领域？ 会帮助他们积极的参加一些国际型的大赛，这样有利于他未来的这个海外留学的申请。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话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就是课程资源其实不只是在校园内，更多的它是在校园外啊，就是说课内和课外，校园内和校园外，那么这个资源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只是校园内这种课外，所以在整合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学生他的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我们经常会跟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这种学生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学生在很多地方其实是要更加优秀一点，有的时候有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学生的这种就是课外的这种资源引进到课内的话，我觉得也对我们这个课程改革有帮助。对。 除此之外，学校也给同学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活动。 会的，是这样的，就是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本部是一体的，我们的老师是互通的，我们的老师呢在那个本部也授课，在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授课，他学生有过就咱们的那个本部的学生也有中外项目的学生，所以他这个地方是整个的是一点点在打通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刚才李叔也讲，我们人大附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氛围， 对对 啊，实际上这种志愿服务就是这样的一种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的这样的这种社会实践的项目啊。好了，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也先和大家了解到这儿。有问题呢，咱们还可以呢继续的提给王春燕主任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的就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为了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打造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相适应的教育体系，人大附中在市区政府部署下于2016年5月承办通州区第三中学，组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办学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原则，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宗旨，秉承和发扬人大附中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深度依托人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办学，形神兼顾，内外兼修，协同发展，协同创新，使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等特质。学校以爱与尊重为教育理念，以陪伴教育为方式，以全面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特色发展为目标，在完善管理体制、深化课程改革、加强师资培养、追求教育教学实效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学校和师生共同发展空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探索英语学科特色建设、学校特色发展道路，打造数字校园，使学校教育教学在城市副中心甚至在北京做到引领示范。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常务副校长徐良云。徐校您好。 你好。 好，那么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啊，实际上去年呢，我们会和大家呢有过了解，但我们说每年咱们面对都是新的这个群体啊，所以呢一开始还是有必要让徐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通州校区和咱们人大附的校本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啊。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可能对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啊还不是太熟悉。其实啊，通州区是906平方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是155平方公里，行政核心区是6平方公里，那么就是在这个核心区里面有一所学校 啊， 而且它的设备设施非常先进，校园也很漂亮，这就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那为了将这所学校打造成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相匹配的优质学校，所以呢，人大附中通州那个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就委派了总校的党委书记刘晓慧博士去那里担任校长。那么经过两年的时间，应该说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啊，就以大家比较关心的高考成绩来讲，比如2017年我们的那个一本升学率就比上一年提升了 121%， 就翻了一番还多。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可以说明这所学校啊，现在应该说至少在通州人民心目中它的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口碑很好。我们在5月6号举行了一次开放日活动，那么在 当天发出的邀请函短短几个小时，他的就是转发量就突破了8000。到了那天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转发量已经到了一万多，而且这个来参加我们这个校园开放日活动的这个家长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啊， 所以说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两千多人、啊，我们的报告厅只能坐下600人、 嗯， 然后我们连续就是加开这个加场、 嗯， 所以呢，让这个家长对我们学校有更多的了解，嗯， 所以说刚才您这么讲，我们从建校伊始就是按照一个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建造这所学校， 我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和人大附中是完全一致的， 嗯， 办学目标培养目标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突出特长，创新精神，高尚品德， 嗯， 特别是怎么才能达到这些呢，我们秉承了人大附中一直以来的爱和尊重啊，而且这个呢，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呢，应该说是不仅生根，而且开花结果的。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整个校园里面提倡这个读书氛围很浓，所以呢，我们的图书馆它是在任何一个课间的时间，就包括晚自习前，都是灯火通明的。 嗯， 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管理员他是在那个时间是不下班的，啊，所以从早晨7点到晚上7点都是开放的，啊，而且我们呢，这个不仅学生读书，老师读书，我们的食堂的服务员、厨师也读书，保洁人员也读书，保安也读书，而且呢，为了让这种爱和尊重在每个员工中或者学生心目中都能够深切地体会到， 嗯， 我们评出最美读书人， 嗯， 将保安的、这个厨师的、保洁阿姨的照片，大幅照片和我们学生老师的挂在一起， 对， 啊，所以这个校园应该说是很温暖的一个校园， 这是真正的一个爱与尊重啊，嗯，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读书的氛围。那刚才您也讲了，实际上这算是我们通州校区和校本部算是同根同源哈，那么 对，同根同源的， 对，那像这种课程体系的这种建设上，咱们这边也是和校本部那边是同样的这种课程体系， 啊， 是吗？ 课程体系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嗯， 我们同样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克服许多困难，开设了原来他那个我们在2年前大概只有10几门选修课， 嗯， 现在我们已经有80多门选修课， 嗯， 啊，不仅老师开，我们也请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教授来给我们开， 嗯， 而且呢学生也开，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2年在北大、清华以及那个北外、北师大、人民大学招聘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硕士到我们学校来， 嗯， 而这批人呢在这个校园里面应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嗯， 他们现在所带的班应该说啊在整个通州区里面它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在教研活动中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啊，最近那个就是在这个昨天全市的一个英语教学活动，全市的教育活动在我们学校这个进行，那么我们的2位年轻的英语教师在那个会上给全市的专家老师展示的他们的课受到特别高的评价， 嗯， 都不敢相信，说这是我们刚招进来才1年的老师， 嗯， 啊，所以他们也特别兴奋， 嗯， 而且在通州区的其他老师里面呢，应该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觉得确实在这个校园里面他们得到了成长， 嗯，一个年轻的教师的群体，那么这一部分的群体我们校本部这边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个相关的， 会的， 这种支援，比如说共同备课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个教研的这个研究， 啊，会的，会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人大附中的一个校区， 嗯， 啊，所以呢在这些方面，这个比如说资源的共享方面以及这个集体备课方面， 都是相通的。 嗯，另外人这个校本部这边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我们通州校区这边也是同样能够享受到 啊、我们能享受的我们都能够享受到、嗯、比如说我们可以请这个各学科的专家， 嗯， 这个区教委对我们也支持很大啊，他可以那个在这方面资金上也给予我们支持，因为来回跑的那个路比较远啊，我们给那个租个车把他们接过来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啊、嗯、所以呢像本部的一些这个各学科的这个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啊，我们都经常性的会把他请到我们校园里来给我们进行一些诊断，进行一些教研啊，所以对我们这个帮助很大的。 嗯，好，那么既然学校的这个关注度现在非常的高，而且呢现在是在通州地区我们的高考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现在每年我们在这个招生上面啊，特别是今年咱们的中招的这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个因为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通州校区招了新的高一的学生啊，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和去年一样，我们在统筹二里面这个招收学生啊，也就是按照市教委的统一部署，用新增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普通的学校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所以我们在统筹二里面招生、 嗯、 那今年呢统筹二里面呢我们这个招265名， 嗯， 那这个校到校还有22名，然后统招里面呢还有32名，这就包括那个特长生啊，这个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有319名、 嗯、 另外我们呢还有80多名呢1+3的，所以呢我们在整个今年我们预计招400名学生。 嗯，在整个这个招生的这个范围呢大概是一个 范围，我们是针对全市招生、 嗯、全市， 也就将名额分配到全市的各个区。 嗯 啊，所以呢像海淀这个近的海淀，那个东城西城、 嗯、 通州，远的呢密云，到处每个区我们都会投放一定的名额。 嗯，因为我看这个微信后台当中啊，有问到咱们人大附通州校区给这个西城学生的名额是有多少啊？ 这个要具体看这个招生简章、啊，各个区招生简章上面都写 的，这个人数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对对 啊。好，那么这是今年的学校的一个总体的招生的情况安排啊。另外呢，对于这个新的高考呢，各位家长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和关注啊。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所这个新兴的学校啊，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经验储备是什么啊？ 啊，我们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嗯。 因为这个新的高考它在上海和浙江它就已经试行了，但是呢这个在试行过程中呢可能呢会有很多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出来，为此呢就我个人已经3次到浙江上海去进行这方面的调研， 嗯， 然后呢为了把咱们这一届高一的这个也就第一届这个新的高考这项工作做好，那我们呢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嗯，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上次我也在那个给我们的高一的学生开了这个以及家长这个开了全体会，把我们学校的做法和他们讲了，受到他们的热烈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高考它的改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给学生选择权。 嗯， 那么在有些学校，比如说在上海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都可能会组成什么套餐制啊？嗯，学生选了以后呢，就做工作，让他到哪个套餐里面去。那我们那里呢是不做套餐，而是行政班加教学班，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选你所喜欢的学科。然后我们给他编成学科班，而且并且呢在学科班里面进行分成，在行政班里面也进行分成，使得每个学生他都能找到他自己适合的，并且呢为了指导学生能够 更好的把它那个选好。我们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对它进行了相关的心理、性格以及生涯规划方面的这种测试。每个人都有一个测试报告，并且请专业人士给他进行解读。我们考虑到就是说呢，他这个选他其实呢有很多这个因素决定着他到底怎么选。除了他的兴趣，我认为性格、能力、潜在这种能力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但这方面的往往家长和学生他自己不太清楚。 对， 那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搞教育的，我们就必须要提醒他注意到这些，然后再让他自由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呢已经这个在整个这个高一阶段已经进行了两次这个模拟的选择，并且呢克服困难进行模拟的排课。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第三次，第三次我们就不叫模拟选课了，就叫初选。就是这一次就是你 的真正的 选 、但是呢我们在期末考试完了以后还有一次改的机会， 再调整 等期末考试一旦确定了，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进行编班。 好，所以呢刚才徐校长就是我们是最大限度的 满足 学 生 的个性化的这种 个性化选择 啊。好，好了，那么我们呢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呢只能先请各位介绍到这儿了。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这个线下和各所学校的招生的负责老师取得联系。那这样我们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先请大家留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呢继续拨打电话。我们先从这个校本部这边开始好吧。韩主任，我们校本部这边的咨询电话是多少？ 行，我们这儿那个中招的咨询电话是6251-6986。包括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招生方面的信息介绍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去看。 好， 就是你到百度上一搜人大附中 就可以。 都可以。 好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外合作项目。王主任，咱们这边咨询电话。 这个招咨询电话也是这个6251-6986，然后呢你登录一下人大附中的官方网站，rdfz.cn， 然后就能查到所有的这种电话联系方式。 好的啊，这个咱们这个统一的电话，统招，然后呢这个中招项目还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可以咨询。 对对， 是吧。 或者我再说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课程咨询电话。 好啊， 6251-3237。还有6251-0215。 0215，好的啊。好，来徐校，咱们通州校区这边。 好，那个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就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上面呢它有各种联系方式都有。另外呢我们在7月3号上午9点又会开设一个那个开放日。欢迎需要了解我们学校的可以到我们学校来。 好的，好，那么最后这个时间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问题。萌萌宝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学费是多少钱啊，王主任。 我们的那个剑桥国际课程 A-level 课程每年学费是10万，IB 国际文凭课程学费是每年12万，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 课程是每年9万。 好的，这是一个费用问题啊。最后咱们再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三个 Z 啊，问一下这个谭主任吧。他说因为今年是新中考啊，刚才呢就是咱们谈到的这个分数和这个排名的参考，今年这个还有没有参考的价值，这个家长问啊。 我觉得可能会有些差异，但是应该还是基本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中招它不管你的选科，它就是从高分到低分录。 对，所以实际上咱们提供的那个排名，我觉得其实参考价值 是 还是更大的， 还 是 有 是吧？ 对，主要是排名。 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540名之前，我们的同学 就是500，对，可以这么认为，540名之前应该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就即使通过统招就可以考进来。 好， 当然，如果他要有校额到校、名额分配机会，那就更大， 那就更好了。对，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老师做客节目，再次表示感谢。那么给大家呢，我们预告一下啊，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附中，还有清华附中奥森校区、讲台路校区以及清华附中国际部，要为 大家做直播咨询。各位有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后台现在就可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了。另外我们在27号和29号呢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中招视频直播，您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后台直接输入中招直播四个字啊，就能够获得这一次中招视频直播的链接地址了。好了，那么